南朝鲜网报《民族日报》19号登载一篇社论，表示要求美国和南朝鲜当局立即停止危险的核战争演习。社论说，保障和平是朝鲜民族的一致心愿，并强调为保障朝鲜半岛和平所需要的是美军撤离和朝美缔结和平协定，而不是部署萨德或举行战争演习。